呢次嘅故事叫做《深夜与鬼记》。细个嗰阵时，我总系中意听大人讲嗰啲奇异嘅事情，都对呢啲特别嘅事情非常之好奇。而且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好多嘅事情，但系我一啲都唔觉得恐惧。我屋企系湖北乡下嘅一个城镇，到咗秋收嗰时，我哋乡下人日头就要去望于收割田间嗰啲稻谷同埋其他嘅农作物。我哋嗰度一般嘅人家都会有几亩嘅土地，为咗悭钱都系自己亲力亲为嘅。嗰阵时嘅乡下人生活都唔系几好嘅，能悭一啲就悭一啲噶啦。而且如果嗰晚月亮非常之光嘅话，嗰晚都要望到好夜嘅。正系因为咁，所以就有咗呢个故事噶啦。嗰一晚正好系十五，所以月亮非常之圆。我屋企有好多稻谷要收，又喺电视嗰度睇到天气预报话第二日会有雨，所以阿爸就对我同阿妈讲：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将嗰啲割好晒干嘅稻谷收翻屋企，唔系听日淋咗雨就会发毛噶啦。到咗傍晚，阿妈就先翻屋企煮饭啦。田间里边只有我同阿爸喺度捆扎嗰啲稻谷，然后再担挑担翻屋企啦。到咗晚上八点几嘅时候，稻谷都已经捆扎完啦。于是阿爸就用担挑将啲稻谷担翻屋企，但系行到半路嘅时候，本来好地地嘅天气突然之间就暗咗落嚟啦，并且风跌吹起身啦。阿爸就讲：快啲啦，就快落雨啦。所以我哋就加紧脚步走翻屋企啦。但系因为我年纪细，又系走夜路，所以阿爸就让我行喺前边。翻屋企嘅途中会经过一大片森林，日头冇太阳嘅话，我一个人经过都有啲惊嘅，更何况系依家。过咗一阵，我隐隐约约咁见到前边唔远处好似有一个人，但系因为佢同我哋系同一方向行嘅，所以我睇唔清佢嘅样，只系模模糊糊咁见到佢就好似着住一件白色嘅衫。于是我就同阿爸讲：阿爸，前面好似有一个人啊！阿爸听到我咁讲，就睇向我指嘅方向。佢仔细咁睇咗好耐，然后就同我讲：冇啊，边度有人啫？你咪眼花啊！系真噶，佢就喺我哋唔远处啫嘛，仲系着住白色衫噶。呢阵时嘅我估计我爸已经谂到系乜嘢，慌忙咁就叫我唔好乱讲嘢啦。然后就将个稻谷嗰把镰刀俾我攞住。嗰阵时嘅我并唔知道我阿爸咁样做嘅目的系乜嘢，依家我先知道嗰把刀系用嚟劈邪嘅。于是我哋就放慢咗脚步。过咗一阵，我翻转头同我爸讲嘢之后，拧翻转头，嗰个所谓嘅人已经唔见咗啦。我讲俾阿爸知，阿爸就叫我走快一啲。过咗冇几耐，我哋终于翻到屋企啦。雨都随即落咗落嚟啦。到咗第二日朝头早，我就病咗啦。高烧不退，阿爸买咗药，都去睇咗医生，都系无补于事。后来阿爸谂到系咪鬼神嘅原因呢，于是就竖筷子啦。呢度可能啲人唔知道，咁样我就喺度同大家讲一下，竖筷子就系你屋企人。如果有人病咗，食药都唔好，咁你就系被认为有死去嘅祖先翻嚟睇你。死人睇咗你之后，你当然会病噶啦。我哋嗰度嘅讲法就系咁噶啦。竖筷子嘅做法就系喺碗度边装啲水，然后就有两只筷子竖喺只碗里边，左手扶住筷子，右手将碗里边嘅水泼到去筷子嘅上端，并且嘴里边要讲死去嗰个人嘅名，比如就讲系咪边个边个嚟睇边个边个啊？佢系你嘅边个边个？你睇佢就系要保佑佢嘅意思，等等之类嘅话。等到你讲嗰个人个名，然后筷子自己会竖起身嘅话，就系嗰个人嚟睇你啦。然后就会烧啲纸钱俾嗰个人，咁样过咗几个钟，我嘅头痛发热就自己慢慢好咗啦。大家你哋话奇怪唔奇怪呢？我哋世界上都有好多事系用科学无法解释嘅，或许个世界上真系有鬼，只不过系你睇佢唔到啫，而佢其实就喺你嘅唔远处噶啦。